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但狩猎还是好玩的，夜色中一顶顶大小帐篷，其中又以太子殿下的主帐最华丽。狐狸蛇有意卖弄，在营地另一端支起一个大帐篷，张牙舞爪的。帐门是用两大块完整熊皮拼成的，上面还悬着个比桌子还大的熊头，野人一样，十分吓人。不怪西戎人嘲讽大周人只会享受，这次狩猎确实有点太奢靡了。别的不说，光是东宫的排场，小半个数位军陪着不说，从宫中搬了半座宫殿过来了。主帐里书架几案一应俱全，地上铺的绣金龙地毯，还有一座帐篷专门是给御膳房的。那些臣子的帐篷里也十分华丽舒适，晚上还有聚在一起弹琴作诗的。晚宴的菜肴比宫中也差不了多少，还是内侍试菜，云岚在旁边伺候，也宴请了一些近臣。严君玉早早吃完了，想找找有没有洛恒说的那种凤鸟，出来看了看。太子的主帐旁边就是宫中内侍的帐篷，大周向来有内侍监军的传统。这次狩猎明明有玄统府在，庆德帝还派了两个内侍，就是内侍总管段长福的两个弟子，那胖胖的庞景和朱雀，尤其是朱雀更是庆德帝如今的心腹。不仅是监视太子，也可见庆德帝和玄统府也确实离心了。玄统府有意和东宫划清界限，早早关了帐篷。严君玉本来以为荣浩也睡了，但看见暮色中一道白色身影出了帐篷，不是荣浩又是谁？自己早教过他了，晚上溜出去一定穿黑衣，他老喜欢白狐浅披风，还给严君玉也弄了一领，据说贵比千金。暖和是暖和，可惜老远就会被人看出来。严君玉轻易不穿，反正他也不怕冷。他见荣浩鬼鬼祟祟，一定是干什么坏事，也不叫他，悄悄跟在后面，准备去看看他干嘛。只见荣浩左绕右绕，到了西戎人帐篷的边缘，一只手伸出来把他抓住，按在牛皮帐篷上。严君玉机灵，看见点头发丝就猜出来了，是那个赫连。赫连白天不管荣浩，现在语气却十分亲近，像是熟悉至极一样，一开口就是调笑。 听说荣大人最近在退婚。 这就是严君玉听到的风言风语了，聂彪也拿这个开过玩笑。不过东宫好像并没有当回事，连云岚也没有开过玩笑，果然荣浩就骂他。 胡说。 我当然知道是胡说。 赫连声音里带着笑意，却让人觉得并不开心。 荣大人最擅长以小博大，假饵钓鱼。 这话说得刻薄，严君玉就知道荣浩会生气。果然只听见荣浩要打人的声音，然后是荣浩被按在帐篷上的动静。 我哪里说错了？荣大人又想要好处，又不肯付出代价，实在好笑。 你不一样，手术两端。放走蒙苍，留下狐狸蛇，不是想拉拢他是什么？可惜蒙苍才是真正根基深厚，你的野心也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。别说的我好像付出什么代价你就会动心一样。 严君玉听得默默点头。荣浩这人打架打不过，骂人还是厉害的，字字戳中赫连痛处。赫连就算脾气再好，估计也要生气了。但赫连竟然没有生气，只是冷笑。 哼，荣大人没试过，怎么知道换不来？不过现在天色已晚，说这些也无用了。 赫连说完，没给荣浩再打人的机会，竟然就这样走了。严君玉等了半天没见荣浩回来，估计他也很伤心。严君玉学的权谋还是有用的，他觉得自己应该听懂这场对话的意思了。其实是聂彪出身平凡，才会把那风言风语当作正事来传，说荣浩要去退贺小姐的婚了。其实王侯的婚姻哪那么容易呢？ 别的不说，荣浩是平西王的次子，虽然不是长子，订婚的事也是进过宗祠、禀过庆德帝的。如果他真要退婚，一定是先跟太子殿下说。他这样说要退婚，风言风语也只能骗骗不懂权力场的外人罢了。赫连实在聪明，一下子就揭穿了，难怪荣浩恼羞成怒要打他。荣浩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这儿，用云兰的话说叫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怪他不够狠，总想着以小博大，不知道世间一切都有代价，而且关键时候没有烈士断腕的勇气。但他的能力应对大部分人都够了，唯独不是赫连的对手。就是不知道赫连对荣浩是什么心态，为什么要说天色已晚呢？他们的事儿又不是一朝一夕了，这有什么晚不晚的？严君玉想破了头也想不通，直到第二天才知道赫连在说什么。第二天仍然是个大晴天，祭过天，大家也都休整过来了。太子殿下换上列装，聂彪也在整理弓箭。严君玉起得稍晚，连忙换好衣服，拿上弓箭，匆匆赶上大队伍。猎场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，猎物不少，浩浩荡荡一帮人从扎营的地方一直到猎场南端的平原，打到不少野鹿、獐子之类的猎物。有武将正在给太子殿下喝彩，只听见那西戎人的队伍里传来一声轻笑： 哼，只敢打吃草的算什么好猎人？ 又是那个南大王呼里舍，他也确实是弓马娴熟，难怪这么傲慢。他这样说话，当即就有年轻将领不服了，以燕龙为首都鼓噪起来。不过呼里舍自然从曼珠那次吃过亏，也学乖了，常年只是说些冷言冷语，并不上套。 臣明太子也能猎熊，只是没遇到好猎物，所以不愿意出手罢了。 一片喧哗中，西戎人队伍中那金发的赫连王子忽然这样道。这两天严君玉也看出来了，要说呼里舍最恨的人还不是大周，而是这个赫连。也不知道他是认定了赫连有野心会跟蒙苍争抢，还是看不起他出身低贱，常常没事就要嘲讽他两句。现在见他这样说话，这还了得，当即用西戎话说了一句什么，看他身边亲兵的神色，应该是极难听的话。 野种当然胆大，我看纯种反而懦弱得很呢。 赫连也不搭理他，只用汉语来了一句。呼里舍本来就对他和大周人走得近恨得牙痒痒，听到这句话当即回头说了一句什么，身边两个亲兵立刻打马回身，朝营帐的方向走去。 这西戎蛮子哇里哇啦的说些什么呢？ 燕龙大胆来了一句，旁边的青年也发出一声笑声。赫连不紧不慢地说， 南大王说要和你们大周人比试，看看谁才是最好的猎手，他已经让人去抬他最趁手的强弓了。你们有谁能拉得开80弹的弓，就够资格和他一比，否则都是懦夫。 他这话一说，别说年轻将领，有些文臣都坐不住了，立刻有几个南诏军的人应战，顿时热闹非凡。呼里舍还挑衅赫连要他应战，赫连只是笑着站到了看热闹的大臣当中，换来呼里舍几句西戎话的痛骂。说话间弓也搬来了，平原上顿时十分热闹，连为庆德帝充当耳目的那一对禁卫也被吸引了注意力。魏如悄悄告诉严君玉， 少爷，庞锦的功夫绝对比那个南大王要好。 真的？ 严君玉半信半疑地打量庞锦，那胖大太监穿着一件十分宽松的内侍礼服，拢着袖子骑在马上，一张白胖脸上神色淡淡的，看不出喜怒，身上也没带任何兵刃。倒是他的师弟朱雀一副年轻气盛的样子，盯着呼里舍，眼神倒不像是愤怒，只是十分紧张。 在我们西戎，只有三样猎物称得上好，一是鹰，二是虎，三就是熊。今天谁第一个猎到这三种猎物，谁就是真正的好猎人。 呼里舍神色巨傲地朝前方的西边一指， 我们各走一边，我选西，太子你选哪边？ 东边挺好。 呼里舍虽然傲慢， 但到底是西戎掌握大军的南大王，很有气势，带着他那支亲兵小队浩浩荡荡朝西边出发了。玄通府连忙带着一批官员跟上，其他人也有分散的，也有跟着太子殿下的，顿时平原上散作几方兵马。庞景和朱雀犹豫了一下，都选择紧跟着太子殿下。严君玉也摩拳擦掌，想要大猎一场。好不容易打马追上萧景琰，刚要说话，萧景琰却看了他一眼，语气认真的道： 萧炎，小心骑马。 他从来都是带着笑意，云淡风轻。严君玉也许久没见过他这样的神色，嘟囔了一句： 我才不怕呢。 太子殿下没再说话，只是伸手碰了碰他的脸颊。他从来礼节上无可挑剔，从来不在人前逾规，鲜少有这样亲密动作。严君玉愣了一下，他已经被众人簇拥着骑远了。严君玉刚想打马跟上，那边魏如匆匆跑了过来。 云岚姑姑叫你回去。 啊？为什么？ 她说不舒服，让你送她回营帐。我觉得是宫里有事发生，她在让人备马回宫呢。 那我不回去。 她就知道你要这样说，她说了，要是你不听话，她就让人绑你回去。少爷，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，不然可丢人了。 魏如认真劝他，严君玉只能骑马往回走，一步三回头。其实他这次出来狩猎是想和敖纪他们一样，能和萧景琰一起打猎，在平原上策马奔驰也好，在密林中一起追逐猎物的足迹也好，总归是一起的。但从元宵节之后回宫就没有这个机会了，太子殿下周围太多人了，连一个眼神一个笑容也是要偷来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好和他待在一起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